办社区、书香家庭、金牌阅读推广人、最北京实体书店，释放阅读种子，挖掘阅读榜样。这个夏天，再燃阅读热情。了解详情，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“北京阅读季”。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130味本草，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，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，董酒1258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节目由次富牌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背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驱痒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为了让听众朋友体验化维鲜胶囊的保健功能，8月1号至31号特开展抗纤维化科普活动月。凡购买化维鲜胶囊3盒以上的听众朋友，均可享受买一送二的政策，每人限购10盒。咨询电话88864417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背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驱痒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。为了让听众朋友体验化维鲜胶囊的保健功能，8月1号至31号特开展抗纤维化科普活动月。凡购买化维鲜胶囊3盒以上的听众朋友，均可享受买一送二的政策，每人限购10盒。咨询电话88864417。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，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乱世枭雄》。 那张作霖呢，一双虎眼机警过人呢、那可不是三斧子劈不开的柳木轴，死脑瓜骨，不是那个人。好汉不吃眼前亏啊，既然张大虎主动让步，我何乐而不为呢？张作霖一笑，我的马，我的枪，我的家伙，你得给我。不，我还留在我身边做保险呢。别的话别说，马也不能给，走吧，算你捡个便宜。好嘞。张作霖二话没说，把衣服收拾收拾，出了榆树林走了。张大虎一琢磨，你还能怎么的？妈，这就是给你个下马威，叫你知道知道我张大虎非是挡贤之辈。你在高坎，你想报复我门儿都没有，你个小样吧你。张大虎可真想错了。张作霖等离开高坎，找了没人的地方，往那一蹲，双手抱着脑袋一琢磨，没脸回去了。我见着郭兆志，我说什么呢？我这跟他栽的。好，张大虎，看那意思，你低估了我了。我张作霖绝不是省油灯，我不回家，不回家他上哪儿去？过了营口，奔太平山了。太平山找谁去了？找本地的大横把金寿山金三爷。上文书咱说了，有两个人劫道，张作霖把他们放了，不但没缴他们的借，临走还给了他们银子。这两个土匪一报号，一个叫青龙，一个叫浑龙，是太平山金寿山手下的。因为有前者那个茬，所以这次张作霖来了。书说简短，好不容易 找着太平山的匪曹，还真就见着金三爷了。金寿山是本地的一霸，人们都管他叫金三爷。那么他怎么能接待张作霖呢？有原因。前些时辽西巨匪杜立三、杜老派给下了通知了，金寿山也接着通知了，说杜老派最近收了个干儿子叫张作霖，乳名叫老嘎子，是我的义子干儿，将来有朝一日要走到你的地面上，你要多加关照。那杜老盼是辽西巨匪呀，各柳子没有不听他的，惹不起呀。金寿山接这个通知之后，脑袋里头有了深刻的印象。青龙魂龙回来对他一说，现在新出了个朋友，报号爱谁谁，叫张作霖，张老嘎子，高朋友，太高了，是怎么来怎么去一说。金寿山对张作霖有印象，还没想到张作霖来了，金寿山自然热情款待了。后来就问兄弟，找哥哥有要求吧？说吧，什么事儿？哥哥是尽力帮忙。张作霖一笑，三爷，初次见面我就给您找麻烦，说实在的，我栽到高坎了，是这么回事，这口气不出我非憋死不可，我冒犯三爷，打算借20个弟兄，借20支枪，要学习高坎，不知三爷能不能帮忙。这哎呀，金寿山一听啊，妈，这家比我还敢干呢。我说老高子，人单势孤啊，这么办吧，我绝不驳你的面子，我亲自带着队去，你看怎么样？不，三爷，我绝不敢劳动你的金身大将，只要您能借给我弟兄，我就感恩不尽了。金寿山不借给他人呐，觉着对不起杜立三和杜老盼，只好借给他们。20个弟兄，20颗枪，20匹马呀，让青龙魂龙带着队跟张作霖赶奔高坎。这一路之上是说说笑笑，不敢走官道，是绕路而行，也就是5-6天的时间到了高坎了。白天他们藏在树林，等到晚上张作霖领着啊，偷偷摸摸就到了艳阳别墅，把20个人调配开了，把这别墅是团团包围。青龙魂龙手里都双家伙，问张作霖，我说哎，老嘎子，你说这活怎么做吧，是要死头的还是留点活气的，是斩尽诸绝呀还是留几个，请你转告弟兄，我对付的就是张德虎，跟旁人没有关系，千万不要伤害旁人，另外我还要活的，我见着张大虎我有话说。好嘞，抓活的得了，交代下去了，一声号令，陈战成闯进艳阳别墅这屋里，张大虎做梦没想到张作霖居然跟胡子有勾搭，把人给勾来了，正在被窝里跟香水精睡觉，听见外边有脚步的声音，等他把枪也提到手里头，张作霖领着青龙魂龙也扑到床前，不行啊，在被窝里掏出来了，把香水精吓得嗷一声钻被窝里边去，没人理他。张作霖把张作虎架在院里头，二话没说，砰啪，就是一顿嘴巴子。张大虎，你把狗眼睁开，三爷我回来了，你想到没？ 哎呀，老疙瘩，不，三爷，哎呀，你真是好样的，你是不是要我的命？你要报复？ 对，我要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， 挖坑 把他埋了， 那就挖坑， 张安的虎也不白给呀、啊。 我老疙瘩，你埋吧，埋吧。反正我活到40多岁，我也够本了。不过我知道你张作霖是个人物，你很讲义气。我临死之前，我好好跟你说几句话，行不行？ 行，说吧。说完了，我再收拾你。 我老疙瘩，你是人物啊！你经常说你是面上的人，当然了，我做的不对，我不应该那样对待你，但是我也是逼的。我张作霖呢、啊、不管怎么说，我要你命没有？我没要你的命啊，我从坑里头把你捞出来，我把你放了。你怎么就不想想，我张大虎有坑你的心，害你的心，我的嘴一歪歪到官府一报案，你有没有今天？你那一家子能不能安安稳稳还在家里住着？恐怕不能吧。办事情不能赶尽杀绝呀、啊！我把你放了，没想到你勾着人前来报复。张作霖，你真把我整死，难道你就问心无愧不成吗？啊，你讲话了，我也有三七六过，难道我的人就能善罢甘休吗？ 再者说了，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呢，人命可关天。你要把我给埋了，你可想想后果。青龙魂龙在旁边听啊，不爱听，跳过来砰啪就是俩电炮。他妈你白活什么呢？干我们这一行的，管什么他妈后果不后果的，你这临死之前还想威胁人呢，打死你个杂种。不但揍了他一顿，两个人翻回头来跟张作霖说，我说老张，事到如今你可不能心慈手软呐，对这号人绝不能客气。张作霖咬着后槽牙思索了一阵， 慢。张作霖一笑，呵呵呵呵，我说朋友，我今天真要要了你的命，我不够两撇。你讲话的，你没要我的命，我对你也不能下毒手。你打了我，我打了你，你放了我，我还要放你。不过有一样，我的枪，我的马，我的银子，我的东西得如数给我，然后就放你，怎么样？ 哎呀，天哪，你命真高抬贵手了，我太高兴了，我谢谢你，我谢谢。 把东西给了张作霖，把欠条给了张作霖。张作霖说，你记住啊，这笔账你可欠我的，多咱有钱你必须得还我，我只是不管你要欠条。天亮以前放了张道虎，张作霖领人撤了。等到了平安保险地了，张作霖不走了，对青龙魂龙说，二位老兄，多谢你们帮忙，多谢金三爷鼎力支持，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，我就不去了，望二位转告我的谢意。帮我这么大的忙，我光白活白活，难道说就能补报得上吗？不，我这支枪是青马坎杜老盼我干爹给我的，这还有50粒子弹，请你们带到山上去转交给金三爷，只多多少少我表示点谢意，留个纪念，这枪送给他了。 还有我骑这匹马，我骑着没用了，这匹马在我身边就废了，请你们也带到太平山转给金三爷，也留个纪念。哎呀，你留着用， 不，我回家种地去， 对，我留着没用。另外呢，我身边还有点钱，20位弟兄舍死忘生给我帮着大忙，我让你们白跑腿吗？有一份算一份，先过个数着钱。啪啪啪一数，连银票再银子，那也小4-5千两嘛。张作霖带了点穿资路费，余者给大伙都分了。 我三爷，你真大方，挥金如土，这是钱呢。 对，张烟是钱，你们弟兄带着吧，你们也不容易，买双鞋穿吧。你看咱前文书说了，张作霖这家会收买人心呢，最大的特点挥金似土，所以有很多人跟着他干呢。因此青龙魂龙千恩万谢，按张作霖所说领人走了。张作霖一个人不敢走大道，抄小道回去，先看看二来子郭兆志。郭兆志一看张作霖回来，我的天，老嘎子，我寻思你归位了呢，怎么样？张作霖把经过一说，郭兆志昏迷了，没参加这事，一听吓死了，好半天才缓醒过来。我的老嘎子，往后可别干这事了，吓死个人了。这钱怎么办？别动，这钱就放在你们家，你生活困难，一点一点往外拿，可千万别显山露水，看出你发财来，别人一妒忌，那非出事不可。将来我用钱，我再上这拿来。我回家了，咱们今后再见。张作霖在这住了一晚上，第二天回家。他一晃出去那么些日子，家里连个人影都找不着，他娘都惦记死了。一看儿子回来了，哎呦，可乐坏了。姐姐、姐夫剃头棚的邢丽萍，老头邢福田、蓝宝，朋友们全来看望张作霖。外边的事情，张作霖是只字未谈。心说我该收心了，在家里啊，干脆还当我这寿衣偃旗息鼓，看看世间的变化。那么张作霖回来没有10天的功夫，这一天正吃早饭呢，就听后院孩子哭，大人叫的，越哭越厉害，又听见杂乱的脚步声。张作霖把后窗户推开了，一条腿跪着，一条腿翘着往后边看，他娘也看，一瞅一大帮人呢，往外绑一个人，这个人姓杨，叫杨六。杨六他媳妇抱着孩子在后头哭啊喊呢。绑人的主是本地的地保。张作霖把饭碗放下了，赶紧蹬上鞋出去看热闹。本村子的人出来不少，张作霖到了人群之中一打听，才知道怎么回事。为什么带杨六呢？抓兵，上边派下来有任务的，现在任务还相当严，3个男的得2个去当兵，2个男的得1个去当兵，家里只能留1个。其实这个兵派到谁头上？派到张作霖头上。本地那些屯长头目不敢惹张作霖呢，心说这家神颠颠的，神通广大呀，这要派到他头上，他要报复怎么办呢？其实没这杨六的事儿，结果把这鹅 压到他身上。杨六就一个人，四五个孩子，本来生活过得挺累，他要去当兵，家里就得饿死。张作霖了解这情况，后来把这些地保什么的给拦住了。等等，我杨六哥家庭生活挺困难，他不能去。 哎呀，老嘎子，他不去怎么办呢？管咱们这个屯子要18名，少一个也不行啊。 你看你不让他去不可以呀、啊？ 我去行不？ 你们站到啊，我去当兵啊，你怎么不跟我打招呼呢？不有那么句话吗？国家经管，匹夫有责呀、啊。把他放了，我去。我说你说这是真是真话？真的，这还能假得了吗？凭着这么多人，我能糊弄你吗？我敢欺骗官府？ 张作霖回来跟他娘一商量，我要当兵去。 他娘一开始想不通，后来被张作霖说服了。 他娘一想也好，我这老嘎子在家里头经常一出去多日子不回来，有时候腰缠万贯，有时候分文皆无，妈这孩子干什么呢？你问实话又问不出来。另外那姓汤的那个土匪前些日子还老来，怕张作霖学坏呀、啊，当兵当兵吧，远离家乡避避风声，所以老太太同意了，家里人也同意了，张作霖报了名当了兵了，在马玉坤的部下当了普通的一名哨兵，后来排在七旬里头，日子不多，经过辗转的训练就开赴安东。干什么呢？过江跟日本开战。光绪20年，中日正式宣战。前面说咱说了，这个日本侵略者不但要吞并大清，还要吞并朝鲜。这几年在朝鲜半岛上，中国政府和日本政府就经常发生摩擦呀。当时中国政府的皇帝陛下正是年轻的光绪皇帝。光绪皇帝咱们在百年风云之中说过，是个很有作为的天子，想要刷新政治，富国强兵，有点爱国心肠。但是光绪一个人怎么能行？在他周围都是一些贪官污吏、贪生怕死的守旧派，旁人不说，就那个慈禧老贼你就惹不起，头一个投降派。后来光绪皇帝毅然颁旨对日宣战，朝鲜跟中国是友好的邻邦，世世代代就是中国的保护国，朝鲜有难，中国不能置之不理啊，绝不能让日本给吞并了。应高丽国的国王李希的邀请，光绪皇帝刷旨，六路派将，海陆齐动，发动了32万大军。哪有那么多军队招兵？张作霖就是这时候报的名。可张作霖头次入伍，觉得还挺有意思的，穿着军装号坎，还发了一支汉阳道。张作霖那阵血腥仗胆，热血沸腾，还满怀着报国的壮志呢。在安东驻扎的时候，他这一哨的人管什么玩意儿呢？看守弹药库。这弹药库设到安东西北五龙背山底下，那打仗没有弹药行吗？他这哨官领着120人，也包括张作霖在这守卫着。